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？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，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记得交月费啦！大家可以以 PayMe、PayPal、Patreon 又或者转数快交月费，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。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请支持 My Radio。 律师会理事候选人遭恐吓，香港专业中产加速逃亡。2021年8月23日，癫狗编辑室梁锦祥。翻睇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半世纪前的照片，原来同当时的世界其他大城市都冇乜分别。男女松茸合照，衣着时尚，西方文化大行其道。今日的喀布尔是人间地狱，奉行原教旨主义，妇女无男性亲属陪同之下就不得离开家园，外出的时候又必须着住罩袍，男的尽是武装分子装束，手执 AK-47 步枪，凶神恶煞。半世纪前的黑白照片，摄影技术原始，但是记录的内容是文明。半世纪后的彩色片段，电脑技术先进，但是记录的内容就是野蛮。西方自由派历史观认为人类文明是一种持续的进步，迈向自由和平。这种理论已经经不起实证考验，可以说是彻底破产。文明进步并非必然，倒退回到黑暗时代不但时有发生，而且速度可以是非常之快。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，共产主义、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友邻，阿富汗原有的中产专业人士全部走晒，剩下的只是文盲、农民、军阀、教士。文明社会的脊梁崩溃，阿富汗永远都不可能回复昔日的黄金岁月。香港会出现类似的悲剧吗？香港律师会听日即是8月24日举行周年大会，理事改选。其中一名候选人律师会会员罗章南在上个礼拜六宣布，因为个人和家人受到恐吓，决定退选。听日的选举有11名候选人各逐5个理事职位。据说11个候选人之中有5个是属于专业派，其余6人至少4人被认为是开明派，而罗章南就是其中一人。他没有透露受到什么恐吓，但是他说，我们引以为荣的律师会选举沦落到目前的情况，对于香港来说是可耻和可悲的。好像香港律师会这些专业团体，以往的选举有没有参选人受到不明压力呢？恕我犬儒，不会纯情到相信没有发生过。但是好像今日这种粗糙明目张胆，肯定就是第一次。而现任的律师会会长彭允熙的反应是异乎寻常地冷静。他说接获一名理事候选人通知，收到同他退出选举有关的恐吓，会方就已经向警方报案，律师会认真看待恐吓的指控。这位彭会长连强烈谴责律师会选举遭非法干扰都悭翻，用专业派、开明派去标签候选人是误导公众。当权者早就针对有关的选举提出警告，讲什么呢？如果律师会被政治凌驾法律专业，区政府亦都同样会考虑同他终止关系。这个是明目张胆叫律师会成员不要投好像罗章南这一类候选人。用得上专业派这个名字，起码应该懂得维护本行的专业自主尊严，不会默默接受当权者的施压。有朝一日香港律师资格要由国安机构审查批准，所谓专业派又是否照单全收呢？从技术层面来看， 律师会选举没有退选机制，罗昌南如果当选或者会辞职然后再举行补选，或者任由这个席位出缺。不过这个都不是事件的重点，重点是香港几个重要的专业组织，例如香港律师会、大律师公会、医务委员会、会计师公会，全部都是由有关团体自行发牌监管业内人士。政治清算杀到来，当权者要审查社会上面各个关键位置业者的政治立场，教师就已经首当其冲，跟住就是律师，稍后就是医生，然后就是所有的专业。这个正正就是政治凌驾专业。最后的结果是专业资格审批不是看专业水平，而是看向当权者靠拢的程度。我不会去预测香港律师会理事选举的结果。香港专业人士大逃亡已经开始了，而且会继续恶化，一个文明社会的崩溃正在我们眼前出现。多谢各位收睇、收听和分享本节目，请付费支持《癫狗日报》，每个月200蚊，多谢大家。